头贴在空气，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陌生时我可以抢走我的生意，别忘记遍地烧烤我才票房冠军。 怎么说那就我的唱法想听就买的大谢谢谢谢门口的来可怕怎么就看不到怎么没想到想还能跟着可是失败也 正常我只想卑微的笑出发几个更多就等你会发愁人群散漫夜色多茫茫月光也会跟着我我不是孤独的傻子你善良着我不需要嫉妒我任性的时候满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

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萧亚轩演唱的，所属专辑是《爱》的主打歌《吻》当中，名字叫做《他和他的故事》。 他说他很爱他，他说会守护他，他送他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他不再只有自己，他爱他爱得彻底，真心已满了甜蜜。时间看清一个人，开始令人昏沉沉，那像变了一个人，太蛮横。他开始选择疑问，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有任何伤痕。没有留白，没有泪，那怎能说他是谁？谁应该知他心碎？谁又该感谢有谁？谁又能放声大哭？谁在忍受谁的苦？他退出，他孤独，爱得太盲目。他说他很爱她，他说会守护她，他送她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爱的彻底，真心已满了甜蜜。时间看清一个人，开始令人昏沉沉，他像变了一个人，太蛮横。他开始选择疑问，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有任何伤痕。 有一种基友叫最佳损友，有一种想念叫好久不见，有一种等待叫等你爱我，有一种幸福叫稳稳的幸福。接下来我们听到小柯《稳稳的幸福》。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

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那年我们就只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e,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影帝划破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可以走来吗？你低头不说话，爱情像一杯隔夜菜，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烦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爱情永远是座中山，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安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你还会想我吗？爱情总像是梦中花，醒来后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烦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徐若瑄暌违华语乐坛的六年，首支的新歌《蓝色圣诞节》在12月15日全球首播以及数位上架。最近的一批《静女人》呢，在12月16日五大唱片预购，歌曲也是在2014年的12月25日首播的，来听到。 又过了一种不变红色的节日，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我的快乐在零下12度迷失，呼出的 气总会有你的影子。我用了十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揣了十种不会失眠的睡姿，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埋藏了好几年苦感的心事，总觉得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 争论谁更脑残的时候呢，零零后已经粉墨登场了。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机智酷炫少年，最大的八零后都已经当上了爷爷了，九零后也步入了晚婚的节奏，海魂衫和杀马特注定是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陶晶莹的《单身旅行》。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随晨曦温颤抖，白夜喘息，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爬过去，

用飓风在呼口，将无尽荆棘孤岛一头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敲大家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还笑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将无情侵袭孤岛，你投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敲大家的塔，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还想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 眨眼就是一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从前。 Touch me, my fears and my secrets belong to you only.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just let me love you, just let me hold you. My mind stays on you, so does my body. Let me show you, I wanna call you, and I wanna need you. so don't worry. But I wanna call you, and I wanna need you. Could you be my rose? You don't think your bodies, you will never see goodbye. This love's incredible, pretty low. Have a little mercy on me, baby. You got me wanting more, wanting more. Pretty low. 在飞走，不懂牵引心里想的，爱就像夜雨浓了，像摸索什么，遇到了你，失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用情的一面那么长，会送不送你几张，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记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不愧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天气的一年那么长，会送不送一起扛，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会记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哦哦哦哦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念那么长，会送你送你起航，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可及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心中的名字有多难。 看一本书，做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 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 情窦初开，每个人都有过对爱的期待，期待爱，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呜呜呜呜。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发呆。呜呜呜呜，自由的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我的舞台》。我的舞台呢，这是一个专辑的名字，同样也是一首歌名字。专辑是2010年的《快乐男声》全国十二强，在2010年9月16号发行合集，总共收录了14首歌。专辑制作人由宋宇斌担任。 花开在心爱，驱散当中光的阴霾，闪亮的舞台，见证我骄傲的存在。我在舞台，用力的让梦想盛开，唱响我的未来。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血脉，无所不在，排山倒海，登上所有的唱。我的舞台，自己主宰，燃烧沸腾血脉，无所不在，排山倒海，奔向所有的畅快，我要我的精自在。我的舞台，自己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是这首男人 KTV 胡彦斌的一首歌，每每在 KTV 当中呢都会点到这首歌来唱，他唱出了很多男性的心声，一起来听到男人 KTV。 请不再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人相爱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像一袭拉丁，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吻别唱出我的情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你的陪伴让我走得好缓慢，这必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年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哦、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 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有人对动力火车这个组合有相当的误解，他们从不是所谓的摇滚乐团，而是纯粹彻底的一支合唱型的团体。虽然他们自1996年的第一张唱片《无情的情书》开始呢，便在一种摇滚而硬派的音乐风格当中。话虽如此，但是经典的时代的动力火车的确给一代乐迷留下了太多的深植脑海当中的记忆。来听到的歌是动力火车的《艾琳娜》。 抚顺过的头发，淋过

小虎的《放心不下》，这张专辑呢就是按部就班，但是呢依然延续了黄小虎的都市情感代言人的情歌特色，把煽情动人感悟的情歌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像《不承认还有伤》这样的作品呢，只会总是觉得感情的情怀的感染力上却大不如之前的歌了。 好酒已散场，关门声还在回荡，情的灭亡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该选相信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太悲观所以就太设防，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 这里的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后的一首歌，来自王杰的《跟往事干杯》，明天见，拜拜。